咩？ 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名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好，第二节我哋阿昌昌头先就准备好多嘢。阿先，逐张读下先，你张未啊？你嗰张？ 我呢张系 有冇邮递？ 时序嚟嘅， 劲喎！ 由2008年到而家呢个2016年， 教主之养成， 教主之养成，佢不断点去分裂一个派别，分裂另外一个派别，到而家搞二宝城， 好想要啊！呢本 正确呢、這个，正确啲讲系教主龙门阵， 教主搬龙门阵， 搬龙门阵，即系由1992年开始嘅龙门阵，佢哋已经升华到而家去搬龙门阵。 好想要啊！呢本嘢， 即系其实讲真，二宝城嘅朋友，你都谂下啦，几时俾人用完即弃啦？ 唔系，因为其实嗰个问题就系咧，呢个其实我哋参选，其实牵涉到一个有关选举条例嘅技术。問題的，如果我們不派個人參選，我們去出動這些這樣的文書，這樣就其實呢、這個牽涉到所謂的候選人開支的問題，因為這些他很大機會界定了一個選舉廣告，但是選舉廣告就是一個候選人認頭的，如果沒有候選人去認頭的話，理論上就會犯法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候選人是擺出嚟，跟住佢就去落呢啲咁嘅廣告咧，先至可以咧係借呢個選舉嘅機會咧，係去即係向即係呢個黃毓民係票債票償。 同我喺度先。 咁其實 票債票 償，因為呢個嗰個問題係在於咧，我哋其實喺網絡上邊，當然咧，我哋做節目都做咗兩三年。 係。 咁但係其實都好難係超出一個即係固定咗個圈子。 一定係啦，一定 係。所以一定係要靠選舉，希望就係有多啲嘅關注嘅時候咧，我哋將平時我哋即係。張毓民其實90多樣問題，我哋已經即係揀得好辛苦噶啦， 即係太多生雞啦， 太多啦，唔知道點講啦， 太多龍門啦， 即係嗱，呢度講到就話，即係阿教主佢即係話喺反高鐵撥款，即係今年二月嘅時候咁樣嗰劑，即係所有泛民衝曬出嚟嘅啫，跟住佢就喺度恥笑啲泛民話：要打交先得噶啦，流下血先得噶啦咁樣。咁但係話風一轉咧，就係我哋唔係即係過幾個月轉咗喎，佢同一集節目入邊即刻轉咗啦，就話我60幾歲人咁打 我坐監噶， 打完人要坐監啊嘛，我驚坐監啊嘛。 嗱，琴日咧我啊睇咗《熱狗》其中一個宣傳片嘅， 係冰點， 即係其中一段即係將佢哋講。我已經是最型的那班，有一班是不是陳嘉林定誰的 situation 呢，就毓民打算充錢，充多少充不充了 64歲， 跟後面有一群人在後面，跟著這些人就說你看啊，次次充啊，議會裡面都是毓民充而已，咁但係即係咁，點解我見阿萬必遲咗喺台嗰張相啊？或者好多其他嗰啲相，即係其實佢哋好多時都用一啲非常極之誤導嘅方法去話俾人聽，其實黃毓民喺議會抗爭上面有幾勇， 咪掟杯咯。戰手咯， 潑水杯， 潑水杯聖杯事件， 佢都唔係想掟人啫嘛，人哋鬆手啦， 戰手啫。喂，做呢張咩嚟啊？有呢張抵死喎，呢張襯翻我哋今日主題呢張。 哦， 配色綠色黑色咁樣。 一條七頭葉普常， 七月啊嘛，啱呢個。 啱啦， 喂，咁啊，但係嗱，依個就要衡量下而家依件事 work 定 work 啦。我哋睇下民調啊。 好啊。 好可惜。 咩環境咧？ 好可惜，喺九龍西黃毓民係9%，係。稳居第四位。 哎 哦、那教主就成日教我哋噶嘛，不信民调，不打飞机、哦其实我哋睇唔系睇嗰个民调嗰个上落，因为很多人讲过啦，个误差系即系如果系会 飞， 但系而家个趋势都跌 7% 嘅话，系有当然你系即系。佢升高少少同降低少少，其實都同個大股關係。 點解我咁 worry 咧？亦都係點解我有好多問題想問鄭錦滿，亦都好想咧其他嘅港島區嘅公民社會今日睇一睇我封 email 啊。關於鄭錦滿 講咩先啦 ？email 嗱，冇乜，即係好簡單啫嘛。有啲人咧就話係需要依、這個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嘅入邊咧一個潛在內容咧，亦都係佢講得非常明顯。 你讀一讀啊，佢講咩？ 就係需要依個五區公廁係咪入咗去之後，公廁咗。之後咧就變咗一個變相公投，即係2010或者2018嗰套啦。 咁但係而家今日陳雲咧就有 video 出嚟咧， 係 其實唔使嘅，最後一著嚟嘅咋，唱你知唔知啊？最後一著嚟嘅咋，你哋而家將票集中投俾我，投俾我葉普成部團隊，喂，我哋越多人，我哋十幾個兵全部投我幾隻入啩，咁啊變咗係公投有人民嘅授權咯。 阿林記已經琴晚咧 D 一百開行火力就係講呢個問題㗎啦，係咪？其實金英都講過呢個問題㗎、 嗯。 如果你唔區公投咧，唔使你入咗去再等兩年再辭職㗎。你只要例如你九龍西有六個席位，你條隊六個人，你入夠膽你入到三個入去嘅，咁你咪已經係公投成功咯，係咪？ 我點解要延遲咧？因為呢個 yes or no answer 啊嘛，你始終你都係一個變相嘅 yes or no answer 啊嘛，總之投佢就係 yes 啦，投其他人就係 no 啦。咁但係呢個係一個好 central， 佢哋話佢哋會辭職噶嘛， 係 咪？咁你而家都未 Q 上到，你其中一個 佢有階段㗎呢度，你睇翻呢個階段先呢度，寫好清楚啊！ 你呢個階段我睇過，呢、這個藍色階段，唔好嚟，我唔嚟，我唔嚟。 係， 喂，咁講真咯，佢。你哋又你哋而家又話唔辭職啦嚇、啊，已經講到明啦，陳雲都 有片㗎，有片㗎，陳雲 有有我擺埋上去嗰一度。喂，咁你會唔會係呃緊人啊？ 花生台如果有聽睇個節目嘅聽眾可以轉台，因為我都講咗啲我哋講過嘅説話。所謂五區公投呢件事咧，其實早喺當年2010年、2009年發生嘅時候咧。我在社民連，我直情係就係黃毓民的議員助理。咁佢同呢一個即係陳偉業同埋長毛咁，同埋嗰陣時嘅主席嘅陶君能開會嘅時候咧，講明嘅就係五區公投呢樣嘢，佢講嘅就佢唔諗住辭嘅。 嗯， 當年係2009年嘅時候，點解咧？因為社民連得三區，你一定要揾人。是填埋嗰兩區、 嗯， 而教主是肯定覺得咧，唔會有泛民咧係會肯辭咗個位嘅。咁、 嗯、 所以剩翻落嚟嘅時間咧，社民連就可以不斷咁樣攻擊泛民，就話你唔辭個位， 我上個禮拜 一樣啫喎，即係先企一個道德高地先啦， 我 將 setting 咗先啦， 係啦 ，setting 咗先啦。 咁點知咧？阿長毛咧就話得我講咗，我一區都要辭喎， 冇得唔做啦。 係啦，咁樣、而去到最關嘅時間咧，就係咧，因為當年2009年嘅暑假嘅時候咧，阿、大舊同埋阿唔係你啊，阿陳偉業同埋呢一個黃毓民咧，就嗰時去咗美加籌款。 嗯， 咁喺個空檔期間咧，喺留喺香港嘅大佬咧，個立法會議員就係梁國雄。 嗯。 咁當年我親歷其境嘅就係咧，暑假嘅最後一個禮拜嘅時候咧，嗰陣時嘅秘書長陳家洛公民黨就去揾呢一個長毛三埋訪問，就去傾呢個問題。如果你嗰個五區辭職公投嗰個議題咧，唔係要講死2012，係講呢一個盡快落實雙普選嘅話咧，公民黨會落答。跟住長毛就話：好，我而家我話事，我落答咁樣樣，黃毓民嗰邊我處理咁樣樣。咁結果時候先至弄假成真，係真係辭咗啦，係啊，係啦。咁嗰陣時真係辭嗰陣時候係好大鑊嘅，又撲水啊，又辭職啊，要安排啲職員啊。嗰陣時候啊，即係黃毓民同陳偉業私底下嚟講，即係喊咁滯嘅。 即係佢哋唔想辭啊， 即係佢哋會有個結果就諗住選輸嘅，啲職員點安排要安排。 係啊，成日嗰陣時咁，嗰陣時諗住，因為即係尤其是即係啲建未落 order 嘅時候，啲建制派諗住同你即 係攣過嚟 噶嘛，攣過噶嘛，係咪？ 係。 咁所以其實從來咧，五區公投咧。在黃毓民的套路裏面都不是禮真的，你想想現在那五區裏面，你一個鄭錦滿你知道輸撚梗啦。 我現在看回今天的數據，即這個也是我對今次有一點灰灰地的原因、鄭錦滿是比較難入的，他是跟羅冠聰一樣是 5%， 跟劉家雄都是 5%。 照這樣看他們這 5% 就入不到頭六名了、okay? 頭六名最後一位是郭偉強的 8% 的，唯一好勁咧，只係存在喺咧港島嘅啫。九龍東咧，黃洋達咧就一路穩住係9%啦。咁可能都攞唔到最後一席噶啦，因為最後一席都應該係柯創成啦，或者依、這個西環契仔啊、譚文豪之爭噶啦。OK， 咁我哋去到九龍西咧， 教主、 PK 啦， 點咧？ 你個黃毓民又超數咗我劉小麗啦。咁啊，咁啊死啦！ 你個劉小麗， 咁啊， 小麗老母唯一叫人哋叫啊， 係我可以成為我老母個老母咯。咁啊，咁啊，黃毓民超越咗，而家係穩居第四位。 咁我哋去到呢個新界東咧，就已經係我完全唔係好明嘅一個局勢，因為陳雲根係第四位，8% 嘅。佢咪上過最高呢個位置？ 仲行啊！7% 係錯，陳雲根最高係三個，係第三名。 係好抵喎！ 即係佢係爬得好快嘅，佢係爬得好快嘅。 唔係呢個嗱，我理解咧， 最大鑊咧，新亞先講埋，就係第二名。 我一陣先插佢。 成件事咧，其實即係廣大民調咧，以我理解咧，佢30%咧，大概每區係100人左右多啲。咁所以其實你即係100人，你有10個人話提咗陳雲個名，咁佢就10% 噶咯，5個人佢就5% 噶咯。咁但係嗰個相差，你可能你7% 就當選，你5% 就選輸，根本上所以係即係嗰個民調本身嗰個誤差大嘅原因就係呢一度。 當然啦，尤其是咁多飛嘅比例代表就係佢個誤差其實越嚟越大，因為我哋可能講緊個勝負喺5.5至5.3%。 但係咧我哋就完全都唔會話漠視咧，即係民調嗰個結果，因為咧我哋睇民調就唔係淨係睇佢表面嗰幾多%，我哋睇埋佢啲 raw data 嘅，即係廣大佢有同佢 release 個民調嘅時候，係同時 release 咗啲 raw data 出嚟嘅，即係話佢啲話支持陳雲嘅人。佢嘅年齡層係乜嘢？佢嘅政治取態係乜嘢？咁呢啲喺嗰個調查入邊都有問嘅。咁我依幾日我再睇翻一次，我 confirm 嘅話，就算其實所有熱血公民佢嗰個支持嘅年齡層咧，其實都係2/3嘅人咧係介乎喺18至35歲嘅選民群入邊，係啦。跟住35至50歲所謂中年嘅人咧，其實就佔佢哋嘅支持率嘅1/3啫，冇老年票喺度嘅，幾乎等於零嘅。 即係嗰一班就係因為第一老年票嗰啲人就唔理你30年前保住你層樓啦，都掛咗啦。係啦，咁但係即係有啲人咧就係可能好多，尤其是我係港島嘅人咧。即係無論鄭錦滿嘅辯論能力有幾差啦，佢腦有幾裝屎啦， 都係 咁。anyway， 就算唔夾，撇開呢啲嘢，因為佢嗰個運用基本法去保住你層樓嗰一個論述咧，雖然我自己本身覺得係 bullshit 嘅，咁但係咧，好明顯就有好多港島保守嘅人敗，永續啊嘛，永續而家嘅生活模式啊嘛，對呢啲而家生活唔係好差嘅，我又覺得非常之好。 但太古城嗰個地契係過去話過咗 2007年，太古城係traditional English leasehold 係999， 唔關事喎， 即係唔係度度地方都有問題嘅。 唔係，我想講其實個重點就係咧，當你見到佢哋嗰個所謂嘅即係廣大個民調反映到佢嘅支持嘅比率咧係咁後得後生仔嘅時候咧，咁你要對比翻之前做過啲民調，之前做過啲民調就係喺大學入邊做過關於最受歡迎政團入邊咧，嗰陣時講緊係我唔記得咗係4-5月左右嘅時候做，係本民前係42%，呢一個青年新政係20%嘅，咁熱血公民加埋普羅政治學院咧嘅支持率係4%。即所謂4% 人渣論啦，係咪？咁所以我就完全唔，如果我最尾嘅結果出嚟咧，係即係即係佢哋會喺今依一刻當下嘅政治形勢環境之下咧，佢哋係會多票過青年新政咧，我就會覺得好出奇嘅，因為當你仲有一個禮拜你。是開行馬力攻擊年青人的時候 你覺得會不會有反效果呢 即是他突得很行即是他又突清政又為政 天父他突完一排之後他所有的民調是高了 即是他核心自己會出來出來投票即是沽緊一些票 其實呢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說很多人都說過了其實即相對於上兩次選舉2008、2012年其實最後一個禮拜先決定投票意向的人咧，係超過40%嘅。咁所以仍然很多變數存在嘅，即第二就是咧，其實如果佢主力咧係青年人票咧，其實係好危險嘅原因就係話，其實青年人票點都係少過即係啲老年人倉嘅票嘅，係 少好多嘅。會唔會出嚟投票力都係一個成問題㗎？我睇到 Brexit 嗰陣時候，大家就係覺得。哦，個 remain camp 嗰度有好多年輕人嘅，可惜就發覺年輕人係信唔 Q 過嘅，飲緊酒。 係啦，係啦，而年輕人你真係你以九西嚟為止，我真係諗唔到原因就係點解我會再投俾黃毓民而唔投俾尤偉。 其實關關即係黃文，佢哋話有蛇齋餅種派噶嘛，關關佢即係做得地區工作落力啦，到而家先發揮到即係裝腳效用。 你咁啱今日打我電話係多咗4個人話啊，我支持黃毓民，所以 咁啊升就升上去啦， 5% 就升咗9% 嘅啫嘛。其實個情況 好易 嘅 就升 啫嘛，係嚇。 唔係即係我覺得一路因為。 為我有份graph 嘅，我就做到由即係民調一開始咧，到而家咧，咁再攞翻一個 mean 嘅中位數啦。咁你會發覺其實都 steady 啊嘛，黃毓民嗰邊就佢嗰個喐動就唔多，即係其實佢一由出選去到開始上到一個位置之後，佢就 pretty flat。咁呢個亦都係證明，即係一路以嚟佢每日抽樣咧都有某程度上嗰個人嘅支持啦。咁你將咁多 rolling 嘅嘢加埋一齊，如果你中間再睇埋有邊啲大嘅 event 發生過嘅話咧，咁其實你某程度上你推估到咧，佢個基本盤係幾多？ 嗱，我哋嗰個即係選情嘅分析就係咧，阿黃毓民嚟講嘅話咧，佢自己講過噶嘛，佢同即係人民力量分裂嘅時候，佢冇一半嘅支持者啊嘛，係。咁跟住佢而家就落力咁樣做蛇齋餅粽嘅工作啦。佢上一屆攞38,000飛，佢我當你40,000啦，即係除翻二，咁你有20,000支持者坐底嘅。跟住我當你蛇齋餅粽派得足啦，咁嗰度我頂盡我俾你，我喺我自己做以前做九龍西地區工作嘅感覺咧，我頂盡俾你多5,000飛。依、這個就係我。到依一刻為止，我好似你咁講，其實佢個係好 steady 嘅，就係喺咁多嘅啫， 就係咁多， 係咁多， 唔夠贏嘅，係唔夠贏。 係啦，係25,000飛，即係除非最後一日俾何志光 box up 嘅啫，係可能會多啲咁樣。咁但係亦都調翻轉頭，可能何志光俾人 box up 嘅機會大啲而家。咁 anyway 係啦，台 隊 俾 錢，我幫你搞掂佢。 係啦，咁一齊睇下究竟有冇其他人 嗱 係過咗二萬。 我而家就解釋我所謂之前咪打啲嘢話爆料，可能之前都有人出過嘅呢單嘢，我只有半年嘅 爆料啦。 爆料而家爆咁我朋友咧唔開名叫阿 K 咁樣咧，其實佢呢件事發生喺咩咧？可能講完呢件事之後，可能你解釋到啲票邊度嚟。好啦，喺舊年2015年8月初時候，咪鉛水事件嘅梁美芬條僆叫盧超傑，九龍城區議員嚟嘅，喺紅磡入面咧，即係紅磡村，係啦，就搞個叫做鉛水居民大會。咁咁啱咧，一班叫紅磡人、紅磡市，我唔啲組織唔怕開名啦，有啲僆仔同埋我的朋友落去追擊啦。咁追擊緊之後咧，佢哋話唔係咁多人喎，咁就話：誒唔怕嘅，老美男會落嚟撐場。咁阿昌解釋下邊個係老美男啊？介紹一下啦。 老美男就係由社民年代一直係即係跟住即係黃毓民做議員助理嘅，係啦， 係 咁忠實嘅追隨者係。 啊，咁佢生性點樣？個樣點樣咧？有乜特徵咧？樣貌 個樣即係肥肥白白，好似李家超咁嘅樣。 李家超冇可愛。 反而我只係講邊個咁有意。 知啊，有印象啦。咁佢就係當時咧，啲人就會老美男落場。好啦，咁正當呢啲即係紅磡紅磡市嘅細路同呢個職業街坊即係考國時候，啲咩職業街坊咧？總之嗰個咁嘅阿盧超傑講咩就拍手，乜都拍手嘅，乜都贊好嘅。好啦，老美男落到場之後咧，咁即係嚇緊時候咧，老美男就鬧咯。你哋得罪黃毓民地區裝腳，佢就話緊嗰班即係啱啱嗰班職業街坊。好啦，咁之後啲僆仔反應就傻笑，唔知點樣好啦。咁佢老美男講咩咧？佢話呢班人咧，區議會就撐建制，立法會就撐黃毓民。所以提先我講你就可能點啊？黃毓民啲票邊個就可能就呢度嚟？佢根本就係啲人嘅指控就係咩咧？根本就同梁美芬共用裝腳。咁之後咧就係咩咧？咁啱其中入面話有份屌呢啲即係街坊嘅時候咧，俾人見到佢拖住黃毓民嘅音箱去支持一個之前區議會嘅候選人叫馮敬文。 馮敬文， 識唔識邊個？ 馮敬文係黃毓民派出嚟嘅，應該都唔止係江湖傳聞咁簡單嘅啦。 唔係傳聞，呢個肯定我朋友直頭係知道啦。 馮敬文係咪下區議員啊？ 嗱，佢前區議員嚟，佢之前咧就喺一個紅磡灣做區議員嘅，1994-1997年當選，之後因為串謀詐騙提供虛假資料，就俾政府即係虛誒呃呢個政府租金，入判入獄18個月。即係佢個職位就1994-1997年完咗，之後就冇點正常出現啦。嗱，結果之後馮敬文佢又參鳩污團啦，咁有啲鳩污團就受佢誤導，去幫佢助選，但佢 hea 選，結果呢個紅磡灣選區馮敬文162票就黃毓民支持啊。先就講啱啱嗰班僆仔就同嗰班即係嗰班接街坊又嘈過嘅人，就有份拖黃毓民音箱，黃毓民個音箱聲帶就話支持得馮敬文。呢、這個馮敬文結果就hea選162票，其他即係俾介紹就係邊個咧？就係工黨嘅趙士信1740票，另外嗰個叫張仁康，西九新動力黃梁美芬入面啲僆嚟嘅1811票，另一個不知名人物叫李鑑昌47票。咁結果即係講呢大堆故事就係咩呢？根本而家顯示跡象，黃毓民根本就可能同呢班中聯辦同呢個黃呢個梁美芬有勾結。呢、這個就係我所講嘅爆料啦。其實我呢啲經嘅入面啲資料係經過我朋友親口同我講，但係佢話當時佢諗住叫啲僆仔爆料，但係僆仔話如果邊個爆料就諗住佢話就唔可以喺呢、這個 本土派立足，所以沒有人敢爆料，亦都不會人敢證實這件事，所以就我今天爆出來。 其實呢相關的即是去年區議會選舉呢，即是黃毓民的舉動呢，我們都寫了下去我們這本數和賣港實錄，或者其實正確一點來說是何志光的日光郵遞裡面。 等等先，這份東西可以給我看到先，如果我們沒有單張，我都說聽眾給我拿先。 我們其實在匪類監察院的 page 那裡擺放我們這個網上， 我們 share 出來， 你可以 share 出來的，即是我們呢你可以由我們提供的 QR曲呢是可以聽回這個黃毓民支持馮敬文的錄音的，這個第一。第二就是當然在黃毓民的即是 banner 上面的時候都大大的字寫著黃毓民支持的嘛，是 那時候是啊，那時候都因為我知道有些包括救護團包括維修香港的朋友有一大段是幫他的，咁啊，個個嗰陣時幫佢好多都係因為黃毓民支持呢個牌頭，咁有啲人會再幫佢。咁但係之後得到啲咁奇差嘅一個咁樣嘅結果咧，即係你明唔明？你百幾票之後，你連區選你保證金都唔翻嗰啲，你真係 唔係呢一區咧係重點地係要戒嘅一個區嚟嘅。點解咧？佢擺唔知馮慶文做一件噶嘛？頭先講過 係嗰個叫做咩啊？李鑑昌 依條友嗰條 banner 隔離嗰個人叫傅偉樂啊嘛。 哦，而家成個故仔砌翻曬出嚟啦。 傅偉樂係即係再喺四年前選過呢一個區，因為佢係咩話咩寶石戲院大廈嗰度咩搞過啲乜嘢維修啊、法團啊嗰啲乜柒嘢噶嘛，係咁樣樣係。 即係嗱，首先我要講馮偉樂咧。傅偉樂亦都是我們今屆這個九龍西其中一位參選人， 誰呢？李永漢之後是不是有名單？ 李永漢的第二號名單。 李永漢是誰呢？ 李永漢就專特游惠貞，傅偉樂就專特文協。 你見文協我們知道同毓民的地區裝備是有些衝突，這件事一向都講開的，很多年都已經發生了。李永漢又是一條什麼水呢？ 李永漢就是李家鼎他的媽仔咯，啊、他 其中即以前他阿哥就是被楊思琪飛那個是李永豪咯， 哦是 李永豪記得可能你看 看八卦看看這 件事，這個就是李永豪這樣樣。但李永豪其實即2011年票債票償想追擊民主黨的時候，他換過衫，即是落過去造勢大會準備去選的，但最尾就不選嘛，是所以他跟黃毓民的關係即是、啊選舉論壇之前，阿黃毓民仲搭住阿林依麗膊頭，就喺度跟佢講李永漢：哎呀，我哋睇住佢大嘅啦，咁樣樣 睇住佢大， 係咪？ 同林依麗喎，係 即係其實即 係九龍西就好奇怪，好多依啲咁嘅借殼啊，唔知咩殼啊，林依麗有咩關係啊？ 你大家諗下，即係喺如果大家真係可以有咁嘅耐力咧，係可以睇曬九龍西所有競選論壇咧， 睇咗三個睇咗， 係 我現場有兩個， 當蔣麗雲同埋梁美芬，佢當然佢係主攻呢一個民主黨同埋公民黨啦，即係主攻黃碧雲同毛孟靜啦。佢哋主攻毛孟靜同埋黃碧雲嘅嘢，第一搞議會暴力，第二拉布，第三嚇即係講搞港獨。口不讀心讀，但這三樣東西其實始作俑者最需要追擊的都是黃毓民的， 但他們沒有追擊黃毓民， 他從來梁美芬和蔣麗雲是有默契地完全沒有問過黃毓民的， 零 你議會拉布怎會問民主黨，怎會問公民黨的 那些不做的， 即最不拉布的， 最不拉布的你問那些， 我哋即係圍住佢哋，你做乜唔拉布嘅時候，跟住你又鬧翻佢拉布。 嗱，即係嗱，我自己本身嗰個反應咧，就係將所有嘢不嬲拉布呢樣嘢啦，喺建制派嗰個喉舌入邊咧，佢都唔係話哦，李仁文力量拉布，你陳志全拉布，佢話你班泛民拉布噶嘛。係。咁 obvious 對於佢哋嚟講，最主要嘅敵人梗係唔係人社啦，係咪先？你睇下自己嘅 percentage 先啦。佢哋最主要嘅敵人一定係民主黨，更加嘅就係公民黨啊嘛。咁佢點都拉你落嚟㗎。咁即係我覺得即係從打選戰的角度，我明白佢哋點樣咁做。咁但係背後係咪一個更加 sinister 嘅原因咧？咁我諗我哋要探究一下。 大家諗下，即係再對比翻近排發生啲咩事啫？即係法庭審緊嗰個網台主持嗰個咩 Anthony 井 ，Anthony 井 係咩？150,000一區喎， 又講到200,000啦，嗰啲人 又多咗50,000啦。 即係依一單嘢，其實咧，我識得記者朋友，其實喺行內入邊都講咗好耐嘅。即係青年新政就講話，即係佢爆出嚟先啦，咁嚟識破呢一個即係賄選嘅陰謀啦。但係成單嘢咧，個背後咧就係話 有線一直獨家跟緊呢單嘢。 嗯， 係。我唔知係青年新政話俾有線聽先，定有線去揾到青年新政 咧。呢個我可以搏一搏嘅，咁樣呢件事我清楚。因為嗰陣時主要發生地嘅西環好多發生。咁我哋同步咧，我其中即係好朋友亦都我哋其中一個助選嘅主要人物就係戴藝龍啦嚇，咁就係同我哋搞西歐辦啦。咁阿 Andy 成日 approach 佢。咁我哋知道 Andy 就係同時係 approach 咗好多人。咁嗰陣時有線咧就打我俾我哋，亦都打我俾青年新政。咁我就好清楚咁同佢講，我件事咧就唔係好清楚。咁我知道係呢件事發生過嘅。跟住我就知道就冇得咁樣耍咗佢啦。咁點知青年新政咧就應該係想用呢件事咧去煲起一啲名堂啊，或者煲起一啲臨選之前嘅一啲嘢啦。咁所以佢哋咧就講咗出嚟。咁其實係有線追索出嚟。 但係哦，咁得啦，你補充完未先？因為個重點就係咧，喺我知道個嗰個版本故事嘅版本就係咧。青年新有線同青年新政同有線講，佢哋已經係第二日已經約咗所有嗰乜種啊見面噶啦，係而有線跟埋去嘅話，就會影到個乜種究竟係乜撚乜嘢樣噶啦。但偏偏應承咗有線，準備去可以拍到個大頭目嘅前一日青年新政突然之間爆咗呢單嘢出嚟， 犀利！ 嗱，兩個選擇嘅啫。 第一就係咩啊？就係去到臨尾階段，的確佢哋係有即係交職有勾當，就唔可以爆發啊嘛。 就唔可以爆發，即係首先 可以咁啱曝光唔到啦。 我覺得青年新政呢樣嘢咧，即係本身我哋知道佢成立嗰樣嘢都有一定問題，有一定問題。係咪入邊每個都係即係真係哇？我哋係 全部都係鬼啊嘛！ 不是的，我覺得好多唔係。其實你只要控制到一兩個 key player 喺入邊啊，咁其實你已經好夠做嘅。又唔使 key player， 有啲主要嘅地區裝備其實已經夠㗎啦。你用 messenger， 你入侵咗呢幾個已經夠。咁所以我覺得青年新政就唔係個個都係咁樣。即係譬如我對尤偉晶咁，我覺得佢係咪一個？我覺得佢係真心交多啲， 唔係我覺得以我所知，佢誠信或者有問題嘅地方就係佢出試過，即係喺農曆新年打牌出張波，出衝咗一鋪十三億，跟住冇俾錢走咗數啫。 哦，咁樣 俾你係嘛？ 咁樣嘅，咁嗱呢啲 OK 啦，呢啲我都算啦，我都唔理佢係咪做咁事。但之後我自己本身第一覺得，同埋第二覺得，如果係真係咧，中共派出嚟嘅咧。滲透的會不會咁差？ 即係咁七啊嘛，滲透得揾只鬼。 其實都不是我收翻，因為容海恩啊、大陸唔算，我對中國揀。 但去翻即係黃毓民嗰個問題啦，你見佢即係點解而家係你在整個熱普城五區呢個選舉工程入面佢真的很抌本嘅。 有啲咩咧？舉一例先， 真係好抌本，真係好抌本。我見到嘅 係啦，咩啊？鄭金滿搭電車啦，係咪？ 首先啦，咁我講到佢因為我自己工作都經常性要五區周圍走咁樣。咁我經常性咧，就基本上一日咧，我計過數 ，at least 三至四次咧，我會見到一個熱鋪城的士。邊區都會見到， 兜嚟兜去咁啊！ 但咁你 total 有幾架的士先可以做到咁樣嘅效用咧？咁呢個喂，佢哋唔係話什麼時候做，佢哋五月已經開始有，係五月啦。嗰一個投資其實已經唔細。咁你諗下仲有咩其他？ 車啦，仲有嗰個 車啦， 咩 蘇辦事處，辦事處 應該五區辦事處， 五區地區辦事處係四月開噶。咁有冇？ 係咯， 仲有咩？ 所以我想講，即係啲資金係咪即係邊度嚟嘅咧？係唔係會擺喺八十圍台，每圍籌一千幾百蚊，係可以籌到？ 咁咪貨金啊嘛，七一又籌錢咪嗰個嚟咯。 咁但係乘翻咧，即係 Anthony 提供 Anthony 嗰個網台主持 Anthony 將嗰個數據一區15萬到25萬咁乘翻開。乘翻開十區八區嘅話，咁就都有嘅。 如果嗰條係真係阿爺諗落嚟嗰條數咧，蘇哥阿爺諗落嚟嗰條數，咁肯定夠 cover 嘅。我相信熱普城啦，因為好簡單，佢哋有一筆錢使咗咧，佢哋係唔 Q 出去報嘅，係咪？即係有啲錢佢係 之前嗰啲唔使報啦，係算啲錢嗰啲， 係咪？ 嗱，我又唔信，我唔信黃楊達今日一仔爆話 交友公司 嗰啲會賺到錢嗰啲，一定賺 Q 到錢嘅。你睇下，佢如果成功咁樣中港情緣嘅話，俾陳雲喺度揾幾個啦，咪陳雲都揾唔揾到佢點樣賣廣告啫？係咪先？ 咁我陳雲都好難揾，將嗰個字都要揾到。不過最尾就係即第一啦，黃楊達發生過，大家要記住啊，一個專港我哋要隔住呢個中港融合嘅人，係曾經係搞。 搞過呢個中英即係中國 的 speed dating 嗰陣嘅 speed dating 咁啊好似話零九年開波，一零年就執 Q 咗啦。 係啦，喂，去到呢度原來你撳第二節又到啦。下個 break 翻嚟再講下鄭容泰啊，講區選啦。 鄭容泰好。 好